分灭。就盼个睡大觉，是不是神仙自己才知道，我才知道。 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